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最後一節啦，啱啱就係講到志明，就話啱啱你好似阿鍾哥講咧，話即係戰士與平時，平時與戰士，你好有感觸喎，志明點啊？我見到你見你其實點解咁大共鳴感啊？點解？ 因為其實係因為對住街坊成日都有一啲街坊會入嚟幫手，即係希望我哋去求助，即係話我哋想幫手啲嘢。其實我即係以前咧就好少感覺到，即係可能係呢啲好小事啫，寫封嘢啊，寫甜甜啲嘢。咁其實慢慢做落去就會感覺到，其實呢啲嘢都唔係一件小事。 你例如幫我哋填啲咩啊？做啲 即係譬如好似。嗰啲交通津貼啊，或者低收入嗰啲，其實咧係入到嚟咧，有啲係唔明嘅，拎住份嘢咧，好似唔知係噏乜咁樣嘅喎。咁但係即係我感覺就係、即係越做越多，唔係話做到麻木，反而唔係做到麻木，而係做到係即係感覺上面即係有一個 使命感啊， 係啦，即係同埋唔係一件小事咯。 其實有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咧，就係、個街坊入親嘅門口之前咧。他是覺得無助的，無助才進來這個門口，對你有一種期望在那裡。如果你完全是好像是一種敷衍給他的話，即你想他的心情會多大？ 但問題有時你們不是區議會即時在這裡，會個助理處理，每個助理會差一點，不是直接處理到。 當然會是的，就是當然他入嚟本來揾你噶嘛，佢揾個替身， 揾咗個靚仔同我填嘢，有冇搞錯咁樣啊？ 咁但係當然一定係打折頭， 有啲落差嘅都係， 一定係打折頭嘅。 其實啱啱即係點樣想講志明講咁多啲經驗，就想即係問翻即係鍾哥啦。即係而家即係好似散雲之後咧，年輕人都即係區議會完之後一窩蜂咁一班人喺度啦，都一班人走咗噶嘛。咁其實而家即係喺呢個世代，年輕人從政入區議會呢一行，仲有冇所謂前途？定係覺得？你不要想前途了，算了。即是我不開名，我之前我聽區議員他這幾屆都出色的，但問題他現在很年輕，他都想我做兩屆，我不做了，我要去賺食，即是朋友敢跟我說我不開名了、即是他們已經有個心態，覺得我望不到前面了。 其實呢，我覺得看你自己個人怎麼看你自己個人的所謂目標啦。如果你建立不到這個目標的話，那就做什麼都沒什麼用。就算你做這個的網台樣你都有個理想有期望在那裡嘛，如果沒有理想沒有期望在那裡，你已經做了兩下， 但有時候飯碗和期望有時太痛的時候，那個期望就會放低。 但其實現在做區議員那個飯碗吃的一頓飯不差的那個跟我以前的時候差很遠的我85年的時候只有3000元，是包了所有東西， 3000元包租連埋所有那些 連埋你人工議員的人工什麼都包了3000元而已。咁而家幾多？而家 20000係咪？好似 而家20000幾喎， 即係人工20000。 係咯，淨人工仲有你嗰個津貼咧，即係嗰個實銷咧，20000幾嘅喎，成我哋幾多倍啊？我唔知幾多倍咯。 喂，但係問題就係，當你譬如我當你做三屆，我20歲，到時你出嚟30歲、40歲，你呢個區議員嘅經驗到你未來做嘢有冇幫助先？ 我就係想你，我個就問題在於你想做啲乜嘢啦。如果你想做一個嘅社會嗰個推動一啲人。去關心社會的話咧，其實呢樣冇止境。冇止境嘅一樣嘢嚟講，你關心是希望能夠將呢個社會更加走向一啲係合理、公平的話咧，即係冇話幾時喎。 即係我哋話齋永續社運，有人好憎呢句嘢，社運係永真係永續啊。 即係呢個嗱，譬如我自己做咁多年啦，我由1997 即英國嗰陣時留學到 3年開始，我參與咗當地嘅華人社會一啲嘅嘢之後，到而家咁樣，73年到而家，哇40幾年啦， 40幾年啦， 就快50年嘅都。咁我只覺得我係乜嘢咧？我目標係希望能夠社會裏面咧，係真係走向於公平合理，呢種嘅生活係我追求的。 但係問題而家你覺得嗱，40年之後，我哋眼見呢一代啦，即係比英治時代更加唔公平，更加即係。資本主義更加剝削多啲工人啦，咁你而家做到呢個年紀，你仲有咩所求咧？ 但如果你即係我覺得社會係真係進步咗好多。就算你睇我哋唔好講其他嘢啦，以勞工法例嚟講話咧， 經多了很多，已經而且是保障了我們勞工界的東西都不少，只得我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爭取過最低工資，現在都有了。 下一個就是最低最高工時， 無論你怎樣都好，即是中中意都好，但我們爭取了這些東西出來，還有很多法例上的保障大家呢是多了的，所以這些東西是點滴出來的，不是一下子有大的轉變，所以我覺得呢就大家不要即係去所謂貪心，做一個爭取自己的理想的話呢，其實要是一個是很即係細微的點滴的工作，而是要長久要持續添咗一個。 我啱啱你講呢、這個，我覺得好多人都應該聽呢樣嘢。長久而持續呢樣嘢唔簡單嘅，因為聽到好多朋友即係佢哋選完之後咧，譬如啲街坊問佢：喂，你選輸咗會唔會再喺度噶？佢哋即係嗰下真係會猶豫噶，答唔出，同埋覺得我已經喺選舉前付出咁多，你啲街坊點解仲要我要擺四年咧？我都要生活㗎，即係呢一個係我啲朋友佢的確係咁諗咯。咁志明，如果你點睇？你覺得即係如果呢一行係咁樣嘅時候，你仲會唔會話？擺時間落去， 我諗係可能有其中一樣嘢，可能係我哋呢一代人嘅心態，即係好，即係好要快啊，要急啊，即係嗰樣嘢係唔係一件壞事，但係喺如果喺做一個地區工作上面咧，可能就會比較吃虧啲咯。 即係冇個即時性就覺得啊，我呢樣 係啊，即係有啲人係睇到即係即係冇嗰個長遠性去睇咯，即係有啲人淨係可能睇一兩次咁樣，跟住就點樣去決定。 但係你講呢個躁動咧，可能。去延伸到六四都是一樣啫喎，即係而家年輕人同我哋可能話中老年人嗰樣嘢，即係對嗰個環境不滿個躁動啊，我呢樣嘢都有關係嘅喎，係咪？可能未出現，即係之前話咁多，即係話雨傘運動，我都未出現，啲人會有咁大嘅躁動咯。對，哇！我要快啲做啲嘢出嚟喎，我等太耐啦喎。 依、這個就即、是、係我本書就係講係就係我固執而持久地過這種生活，就係、是。即係我覺得為自己尋求理想的人咧，係唔會期望到係好短時間達到自己嘅一種夢想嘅，冇可能嘅，一定要好長時間嘅。就算你譬如音樂人都係啦，唔通你練幾下就可以做一個大嘅即係出色嘅音樂家咩？你諗一個出色嘅音樂家要花幾多少時間、幾多心機、幾多嘅即係？磨練啊，才可以得到依個咁嘅結果。同樣道理，你搞社會運動都係，你經歷到好多挫折，經歷過好多嘢咧，又先慢慢成長，又先第一經驗豐富，又先可以推動到好多嘢出嚟。而群眾會唔會走埋你一齊咧？都睇你啊！如果你得三分熱度嘅話咧，我點會跟你啫？ 同埋我覺得睇到觀察現象咧，有啲三分鐘熱度組織，佢嘅群眾好快就會離棄佢。 係啊， 呢兩三年睇到佢哋，我唔開佢哋名啦，佢哋自己嗰啲集會咧，由可能七千人。跌到幾千，一分鐘幾個加埋幾個區得兩三千，即係你見到啱啱你越激進越即係無即係無盡嗰樣嘢，啲羣眾咪自然離棄你咯。 唔係嗱，呢啲就快上快落咯。 係啊， 快上快落。咁但不過我覺得呢個要我哋為緊嘅唔係就係為個人自己生活而做工作，而係為緊成個社會嘛。因為羣眾性工作，呢個係漫長點滴。即係記得係漫長同埋點滴。同埋咧，你唔好諗住咧就可以隨時做英雄出嚟。即係我諗而家好多嘅年輕朋友咧，就係一種嘅希望自己成為英雄， 或者佢期待一個英雄咁樣。 係啦，或者係想自己變成一個英 雄。我覺得呢樣唔健康，你唔應該將個重擔擺落一個英雄身上噶嘛。即係點解你大家唔同嚇？ 無論係時勢做英雄好，或者英雄做時勢都好啦。但問題在於最重要一件事就話、是，你的心喺邊度先？你的心係為自己定係為成個社會？咁如果為自己嘅話，真係不如就唔好再搞咯。 就係為個人一個小我係嘛？ 即係自私出。即係為自己，不如你唔好，不如你將你自己精力或者心血擺多啲，譬如去做工啊，或者係去做生意啊，做咩都好。咁可能你個發展仲好。真係噶，真係唔好選擇呢條路咯。如果選擇呢條路嘅話咧，你一定要諗住就係唔係咁。即係 一帆風順啊！ 唔係生活得咁自由自在，唔係即係咁豐裕啊，咁即係咁好咁樣。 即係要預咗吃苦啦，總之 係啊，真係噶。 咁我哋去到節目最尾就想講，即係推翻一個未來嘅立法會選舉啦。咁之後咧，嗱，我哋都知道之前揾個關永業上嚟啦，咁啊，佢即係可能都會參與呢、這個即係超區嘅積極考慮啦。 咁唔知即係阿鐘哥你點樣？你係即係可能會參加直選定係會即係參加超區多啲咧？ 我多數都會參加依個超級區議會選舉。 嗯， 最主要原因咧，我見到咧就係依個超級區議會裏面咧有五個議席。五個議席嘅話咧，從我哋嗰個嘅選民嗰個嘅政治嗰個比例裏邊嚟講話咧，我哋最低限度建制派好、泛民主派好咧，一定各自攞多兩席。 上年嗰個佈局係咁樣啦，但如果今年泛民咁多條隊仲啲票散都仲可唔可以呢個佈局咧咁樣？ 即係機會咧，唔會話咧，建制派會有四席，贏四席， 唔會咁離譜啊嘛。 所以就咧，一定係三二或者二三。係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已經作緊一定贏兩個位，即係搏第三個位點解啫？ 但係唔係一定係，我覺得會唔會將啲票源拉嗱？好似嚟泛民陣營，我覺得嗱有機會可能你都可能啦，即係炒你啦，同埋阿關永業啦。仲有呢一個陶謹申啦，係嘛？同埋呢個鄺俊宇啦，咁加埋係咪四條隊啦？係咪已經？ 其實當然最好咧，就點樣咧？ 最好三個。 我見到咧，建制派今次咧，掌握到上一屆嘅經驗咧，佢如果如無意外咧，即係當然有啲即係霎時間有啲人出嚟唔出奇啦嚇。 前一刻啦都。 如果唔係嘅，原則上高咧，建制派出三隊啫。 最穩陣啦，即係。 佢就希望三隊贏咗。咁而我哋變咗一定贏兩隊，變咗嚟講係。咁但問題在於佢三隊咩贏曬咧？咁我就期望，我期望啦嚇，就係能夠我哋咧就坐二望三咯。咁嗱，點能夠可以坐二望三咧？其實原先我諗住點樣樣咧？諗住就係因為而家係立法會議員咧，又係區議員，有資格參選嘅話咧，得四個人啫。係就係胡志偉、范國威、陶謹申同埋我四個人嘅。係咁胡志偉一定講，佢話一定唔會選呢、這個，一定選地區嘅啦咁樣。咁就三個。咁我就話我期望同阿范國威都講過，不如我哋三個選啦。因為咧，陶謹申代表中產啲嘅，我代表基層啲嘅，佢代表本土啲嘅，本土就年輕人啲啦咁樣。咁三個政治光譜嘅話咧，俾人選擇嘅話咧就好啲啦。 牌面上啊贏得最多飛啦，係 咪？咁又分三對三咯咁樣。咁但係後來咧，佢就話試過問過選民，就覺得佢即係支持佢選，咁剩得我哋兩個俾人講。咁我就覺得我會想繼續選落去，因為點解咧？當我哋兩個係膽啦，陶謹申同埋我係膽啦，咁啊諗一啲年輕人出嚟選，咁又可以坐二而望到三咯，即係依個係我所謂點計咯，變嚟講。咁雖然而家係泛民主派入邊咧係唔止三隊嘅，係即係有成四五隊咁多，咁但係我都覺得仍然有機會嘅，因為我哋坐到二噶啦，而希望望到三，三咧睇下人哋嗰三裏邊咧係咪真係即係。咁穩定咯， 真係好頂啦！我睇下， 係真係穩定咧咁樣講係，咁所以變咗我就希望咧坐二望三咯。咁依個第一點，我想選呢個超選嗰度啦。咁第二咧就係喺新界西裏邊嚟講咧，即係我自本身一直都係選新界西啦。咁我總共曬有九個議席噶嘛。咁喺上屆咧就建制派攞咗五個議席，而我哋泛民主攞咗四個議席。咁咧就我相信佢哋今屆咧好大機會都可能攞到翻五個議席嘅。佢因為包括咗有麥美娟啦、田北辰啦、梁志祥啦、陳恆斌啦，同埋一個叫何君耀。 多咗何君耀啦， 係。咁佢多咗何君耀出嚟，就冇咗譚耀宗。咁但係我相信我哋建制派裏邊咧分票咧有機會嘅，上次分到，今次都未必分唔到。我當佢分到先啦。咁我哋最差我哋就入主要有四隊咯，四個位咯。咁四個就係李卓人啦，我覺得佢一定會贏啦。郭家麒會贏啦。咁而家馮建威走過嚟選，咁我覺得佢都會贏嘅。咁啊，剩翻一個議席。一位席咧就有一班嘅年青朋友咧就爭啦。 好多啦，新界西 好多人爭啦，包括咗我所知 朱海迪啦， 朱海迪啦， 鄭松泰啦， 鄭松泰啦，譚海芳啦，我哋自己街工嘅黃潤達啦，民主黨嘅尹兆堅啦，仲有仲邊個？好多啊！即係我數唔到咁多， 好多啊！ 我只覺得咧，我只覺得，如果我選嘅話咧，咁好大可能性，李卓人、郭家麒、馮建基埋梁耀忠喎，咁其他人冇乜機會。咁但如果我唔選嘅話咧， 係有個位空出嚟。 我唔選嘅話咧，除咗空個位出嚟之外咧，就係我啲票咧可以俾到其他依三個人之外咧，做乜唔俾到其他個責任嘅喎？咁希望嗰責任咧能夠多啲票嘅話咧，睇可唔可以攞到唔單止四個位。有乜攞埋第五個位咧？咁樣樣，即係依我期望咁樣樣。因為大家知道咧，第五個位咧可能會係好低票就可能可選嘅， 三萬。 咁所以變咗咧，我自己唔選到咧，就幫助呢度。 這個第二個理由咯。第三個理由的話呢就自私一點了，就是因為我都只巴零幾啦，咁啊，即係一屆起兩屆止嘅啫，再多都耐嚟講係，咁我都要揾一啲人去接替我噶嘛，咁我就希望我哋個同事啊黃潤達出嚟接替我咯，咁而今次如果我轉咗去選呢個超選嗰度嘅話咧，咁我同事阿黃潤達咪可以選一個新界西地區直選咯，咁有機會試下咯，咁所以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咯，咁又既係為公，亦都為私咯。所以我變咗，我就好想選一個超選咁樣樣。 聽你咁耐分析，如果我係你，都會做咗選擇嘅。因為即係我哋話齋，即係以你之名，我覺得區選係有大機會，即係膽嚟嘅，係嘛？同埋即係啱啱阿黃潤達，我唔你個黨咧，之前都少啲人去參加立法會直選啦，嚟去都係你啦。咁今次真係可以俾阿機會黃潤達選，就算佢選輸咗，可能你攞翻即係超區一席。即對個黨損失不是那麼大，同埋可以練兵啊嘛，係嘛？但問題就係啦，喂，而家你選舉經費咁貴，你出兩隊有冇吃力咧？即經濟上面， 我哋就諗過咧，就我哋重疊啊，新界西重疊咗嘅，咁係咪可以就即 慳翻少少啦？ 可以唔計咯，即係見到人講係，即係擺埋我度。 因為新界西最大噶嘛。 係啊係啊，咁咧我就諗住咧就咩咧就係話。嗱，叫工黨啦，我同咗佢結果講咧，就係佢宣傳嗰時宣埋我啲嘅， 俾佢曬寄埋， 俾一單張俾一個頭俾我做咁樣，咁佢哋又工黨又 OK， 哦，原來咁樣， 咁我又可以平少少咁樣講係咁樣，咁我從多即係慳皮嗰度諗呢啲嘢咯，嚇咁樣樣。 哦，即係但係志明你點睇咧？即係新界西嗰個形勢， 其實都比較混亂，又係試上次咧，因為建制派攞到五席，其實都幾意外，即係。點解會咁？咁但係我就會覺得保住而家個四席咧，就好似頭先阿鐘咁講，其實冇難度嘅。 係爭文就嗰一席， 係爭最尾嗰、那個，即係睇下佢哋對家會點樣又點樣分喎。 但我對家都係鐵票嚟，好難佢哋要佢哋抹票之類嘅。同埋我覺得可能譚偉幫上嚟啦，同埋佢哋係。即角色好似噶嘛，譚偉幫主力嗰啲咧，即我 重疊啊！ 唔係我哋而家知道佢兩個一邊係遊弋，一邊在，我哋知道。但係問題啲選民唔知喎，兩個咁似，咪票源會重疊咗咧？係咪？我覺得 但唔緊要嘅，我即係點講咧？我哋唔貪心，我哋只係當咗四席啫嘛，即五席佢哋嗰個影響係，我相信冇乜機會攞六席嘅。 即對方可能我唔會嘅，唔會咁悲觀咁 樣。佢最多攞五席。我哋最少都攞四席，咁變咗咧頭依三個都係即係相對穩定嘅，咁啊即係一扎人自己爭啫嘛，即係冇乜所謂咯。等於我哋三個咁樣，邊個出去食飯先咁樣，冇所謂㗎。抽籤又好咩都好，冇所謂嚟講係。咁所以佢哋所以亂咧就唔係好亂嘅，俾人講係。點解咧？佢嗰一扎人 即係 爭 個 位啫嘛。唔係，我都冇所謂㗎。佢哋大家揾翻年輕人，咪大家自己當嚟練兵咯，咪可以即係爭個位啫嘛，嚟講係。不會令到泛民咧係損失嘅。如果佢話人多令到泛民損失嘅就唔同啦。譬如佢話最後結果令到我哋咧只有三個議席，咁又 未至於咁樣。 咁我相信點差嘅都唔會令到人哋有六席，我哋有執三席咯。咁所以變咗我又唔擔心咯。所以佢哋話依度多其他人參選，我覺得依班人如果大家。即係年青人都有個機會試一下，咁樣試下咯。 喂，反而我你咁答咗意外咧，即係可能有啲即係保守啲就話，你哋咁樣互相戒票唔初選咁樣，咪搞到我哋死曬咯。即係反而我覺得你唔係咁諗喎，咪俾佢試咯，俾佢練兵。 嗱，頭先我講咗啦， 分析過， 即係道理上嗰依三個有傳統，佢哋自己有傳統嘅一啲票源嘅，就影響唔到，影響唔到嘅。邊樣講係，就可能會跌咗少少未定㗎，咁樣講係，但都。 但不會跌 就 至於會輸 咯，呢個係最重要的一件事嚟講係，唔會少咗三個議席咯。有人講係， 頭先你數漏咗黃浩明同埋阿陳偉業，可能即第二名單數漏咗啦。 但唔緊要，都係爭 嗰四，都係佢哋真係爭嗰一席， 係咯。佢如果係萬一係僥倖啲嘅，咪攞第五席咯。如果唔僥倖嘅，就攞四席，已經緊咗咯。咁所以對泛民整體嚟講話咧，呢個冇少到，所以我覺得唔介意咯。 但係咁樣睇，即係最後一個即係話題就係咧，你練票同埋呢一個即係裝腳票，我覺得可唔可以調翻轉今屆可能裝腳票仲穩陣啲？啱聽你咁講， 其實咧 即係跌極都係 係咪佢裝腳重要咧？都唔係嘅啦，而家嚟講係，因為點解咧？我先講咗，除咗佢三個即係大家熟悉啲啦，即係佢哋都係現任嘅議員啊嘛，係咁其他啲唔係噶嘛，而家嚟講係咁。其實選民咧對嚟講係點都唔熟悉嘅，就算裝腳幫助都係唔係好大啫，幫助好少。點解咧？你最多都係民主黨啦，十一個 裝腳在個區嚟講， 肯定最多啦，民主黨。 但係咪真係過咗咁積極地幫手咧？ 可能性問題。 同埋係啦，過票或者過到票咧，唔係噶嘛，就要靠個人嘅，但係多過於靠佢自己政黨或者靠人哋去過。佢好簡單。 嗯。 我今日叫你支持我嘅同事阿黃潤達，你有咩一定會支持咧？你都話不如黃忠嗱，我同你老友還老友啦，我對你支持就再支持啦。但你個同事咧，我都考慮下先啦。我唔識佢噶嘛，我點可以話黃忠你支持我就一定支持佢咧？冇咁樣嘅而家嚟講係嚇，所以用過票咧，我唔敢話冇，但係唔係太多， 即係唔係一個重要因素 咯。係啦，好即係所以變咗裝腳能幫幾多咧？唔敢話冇，一定有啲幫助。但是很大的交關呢、我覺得又未必大的交關、 但是今年就多的東西就是叫做本土意識那樣東西的催生，那你覺得即是講新界西啦，你覺得本土派可不可以拿到一席呢？ 難少少 但問題是上水和屯門那裡都很受自由行影響的， 因為呢其實呢我想本土咧，第一樣點乜點為之本土咧？你講我都本土。 其實呢個題目其實都好老土。 我唔知你認唔認自己本土啦。 咁當然認啦。 即係我都本土喎，真係講係。但問題在於你係講係本土去到邊個階邊個程度先得咁講嘅。如果你去到本土去到獨立嗰啲咧，就未必係我自己所睇嘅嗰種。咁所以變咗咧，一般嚟講，你講本土咧，大家都係本土嘅。譬如點解咧？因為大家所講本土就是要抗衡中共嗰種嘅憲制同埋嗰種嘅 殖民風格 嘅管治啊嘛，依個係最重要係咁樣樣噶嘛，咪先啦。但係唔等於我哋咧就要係走到去另一個極端，話要獨立嗰種嘅咁樣嘅情況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喎。 即係覺得佢哋嗰個風潮今即係仲未起啦，即係未即係叫做唔成勢啊！ 同埋我覺得係有啲係都係要睇翻候選人咯，因為好似上次新界東補選咁樣，佢其實即係我覺得啦，其實都係對於梁天琦攞咁多，其實都係有好得某程度上都係因為佢個人嗰個表現啊，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咦佢表現都唔錯喎，咁啊可能投佢咯。 同埋我覺得係一個發泄嚟嘅，唔止一個投票嚟，即係一個你對而家嘅泛民一個表態咯。 同埋每一次都唔同嘅補選，我可以我理鬼得你咧，投佢咪投佢咯咁樣。咁但係可能去到選舉即係大選嘅時候，可能佢又有另一種諗法嘅喎咁樣。 係。嗱，咁其實節目尾聲其實都講差唔多總結啦。其實最尾即係想講一樣嘢就係咩咧？臭啱出臭草呢樣嘢，想請教翻澄清一樣嘢，想講好耐係嘛？其實即係呢單嘢，我印象好似我細個中學嗰陣時講咧，你其實你係比長毛更早被逐出呢個立法會噶嘛？大家唔好搞錯，唔係長毛，係呢位中哥啊嘛。咁其實當時呢單咩嘅先？ 其實我係殖民地政府裏邊嘅時候咧，係第一個被趕出呢個立法局。同埋亦都係最後一個， 第一個同埋最後一個啊嘛。 咁當時咧就點樣樣咧？因為當時咧就係大家討論緊個話題，就係未來嗰個特首選舉嗰個 委員會啦。 咁大家知道特首嗰時咧就四百個人，成為一個嘅選舉委員會。由四百個人裏面咧選一個人出嚟嘅咁樣。咁你諗咧，呢四百個委員咧係完全都係中央欽點嘅。 係 欽點由佢欽點出嚟嘅選嗰個人出嚟。咁你係咪即係？ 丑閒就 出 丑 草，呢個咪預言啦！而家中曬啦，十年啦，係咪先？咪當時覺得呢個又好負面，哇！點解呢個議員會講呢啲嘢？但係而家幾十年後，喂，中都唔中啦， 唔算激進。 不過我要多謝， 呢度唔激進， 我要多謝兩個人嘅。第一個多謝 你老婆啊， 阿詹培忠。 詹培忠，點解咧？ 因為佢話咧，喂，你真係侮辱咗我喎！我係四百人當中一個咁樣。 咁係啊。 但係其實咧，佢話我話佢係丑閒咁樣樣。咁佢都入座啦，咁就當然啦咁樣。咁佢講出嚟之後，咁就要求阿黃宏發， 叫佢收翻啦。 但係就去裁決，究竟我有冇侮辱到佢咁樣？阿黃宏發咧又裁決咗，我有冇到佢？咁就叫我問我收唔收翻？咁我話説話講出嚟點會收翻啫？而家都係事實嚟噶嘛？我覺得呢個，因為我話咧，我阿媽細個成日教我幾樣嘢嘅，就係。同遊情咧就出同遊，臭罂咧出臭草，係咪咧？ 咁咪傳統智慧咯。 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啲説話。 有聽過，都係有啦。 如果你真係呢啲係好土嘅一種嘅言語嚟噶嘛，係一啲香港人 都係本土嘅， 咪本土語言咯，本土言語咯。 咁呢個我都係好啱噶嘛。我點解會我咩問題咧？我覺得事實真係咁樣樣，我唔會收翻。而家就我都係我自己。確認呢啲信念嚟嘅咁樣，我點收翻咧咁樣？ 唔使收啦，今日已經應驗曬。 咁就係咁咯。所以當時佢話，阿黃浩發咧係嗰個佢對於英國嗰個嘅議會咧係好熟悉嘅，個運作都好熟悉。咁佢做一個裁決出嚟話，我裁決咗你嘅話咧， 你得兩樣嘢啫，一係就收翻，唔收翻我一定要帶你走。 嗯 嗯， 你選擇啦咁樣，咁我你唔帶我走咯咁樣。 咁咪幾好有效果，仲好啦。 咁當時咧就即係唔使又要抬啦，咁我 即係行出嚟啦， 要走咁樣走，走咯咁樣。當我走咗咧。走了我就冇、真冇走到嘅、我就上了去嗰個嘅觀眾席嗰度、就睇住成個會議過程嘅、我冇做就冇走， 即係只不過冇發言啫。 係啊，即係冇喺會議當中點解啫？我上高嗰度嘅。 好啦，其實我知啊，鐘哥要趕喎呢、這個即係開大會咧，差唔多啦，所以今日就早咗開始嘅。喂，多謝你先啦。 好嘅，唔好。 多謝志明，即係趕嚟幫手先。好，咁我哋即係會預告咧，我哋應該廿個揾阿黃潤達上嚟嘅，下一集佢會上嚟再講，我同佢再傾多啲嘅，好嘛 ？OK。 咁多謝阿鐘先。 OK。 唔該曬。好，我哋下集再見。 好， 拜拜。